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零一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8月21号星期六，农历7月14，今天机动车不限行。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完成修改表决通过，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九月起，北京等28个城市推行电子驾照。 开学在即，火车站开设学生票窗口，迎返程高峰。 昌平龙泽园街道龙月苑二区降为低风险地区。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昨天上午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这一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父母育儿假，减轻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法律援助法，从明年1月1号起施行。这部法律的通过，对于更好地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意义重大。 根据这部法律，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负有依法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群团组织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参照适用本法规定。 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包括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抚养费，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支付劳动报酬，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请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损害赔偿等。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从今年11月1号起施行。这部专门法律明确，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数据杀熟，对人脸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作出规则，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举报工作机制等。 国家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发布《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规范汽车数据处理活动，促进汽车数据合理开发利用。这一规定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 规定明确，汽车数据处理者应当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责任，充分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合法权益。开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汽车数据处理者应当通过显著方式告知个人相关信息，取得个人同意或者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昨天下午2点33分，经过约6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密切协同，圆满完成出舱活动期间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比原计划提前了约1小时。空间站阶段第二次航天员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目前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已经进入第3个月，后续航天员乘组将继续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计划9月中旬返回东风着陆场。返回前，神舟飞船还将进行绕飞及镜像交会试验。 昨天是中国电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第一天，以上涨 34.88% 的成绩与中国联通在 A 股市场团聚。而中国移动8月18号也宣布发行 A 股，募资金额将达到560亿元。至此，我国三大运营商都将回归沪深 A 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中国电信发行价格 4.53 元，第一个交易日以 4.79 元开盘，没有出现跌破发行价格的情况。11点左右，股价突然拉升到 5.27 元，盘中临时停牌，下午开盘再次冲高 6.52 元，随后震荡调整，收盘在 6.11 元。东方证券投资顾问赖文亮说， 高开以后呢，它其实也有一个走低，那么其实这个也很简单，因为像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马上要回来，那么他们两个相近的这个时间呢也是比较近，那么从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上来讲呢，中国移动呢是更胜一筹的，会有一个新的这个选择。 中国电信从纽交所退市后用了5个多月完成了 A 股上市，而同样从纽交所退市的中国移动8月18号也宣布发行沪深 A 股，募资将达560亿元，将成为近10年来 A 股募资额最大的公司，他们将与中国联通会师 A 股市场。据统计，去年中国移动实现营收7681亿元，位居第一，中国电信3899亿元营收排名第二，中国联通营收规模为3038亿元，位居第三。三大运营商齐聚 A 股市场，将对国内信息通信行业的辐射产生积极影响，尤其在 5G 等新兴业务开拓领域。申万宏源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说， 那么他们完成了布局以后呢，我想可以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啊电信运营商的这样的板块。实际上现在电信运营商它不仅仅是提供电信服务，那么移动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领域，或者围绕他们所形成的一个生态圈，发展空间还是很大。 对于后期走势，平安证券投资顾问杨文斌说， 现在的话呢，市场确实不确定性在增加，建议啊还是控制仓位。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9月1号起，北京等28个城市将推行机动车驾驶证电子化。在天津、成都、苏州3个城市试点机动车驾驶证电子化基础上，北京、长春、南宁等28个城市推广应用驾驶证电子化。 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发放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办理交管业务、接受执法检查时出示使用，并拓展客货运输、汽车租赁、保险购置等社会应用场景，为驾驶人提供在线亮证亮码服务，进一步简化办事手续资料。 随着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行动和交通文明示范路口创建工作的启动，本市交管部门以118处示范路口为重点，对全市主要路口逐一摸排。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昨天探访临近胡同西口改造工程，请听报道。 在临近胡同西口，路口停止线与人行横道之间增设了礼让行人的地面提示文字，人行横道前加装了高亮反光道钉，提高在夜间和雨雾天气下的辨识度。近期这个路口改造全面开工，附近市民出行时感受到细微的变化。 之前人跟车会混杂在一起，上下班时间会特别拥挤，现在人和车是分开，人走人的道，分流量更好一点，会很顺畅。 临近胡同西口南侧紧邻西单商业区，北侧临近临近胡同地铁站，早晚高峰尤其是周末期间，路口车辆行人流量大，相互交织干扰，影响安全通行。交管部门经过调研，采取调整车道设置、控制转向车流等措施。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交通大队民警周国栋说， 我们将路口西向东方向最外侧车道调整为直行右转车道，通过直行车辆共用车道对右转机动车进行控制，减少行人过街的交叉，还有对路口北向东机动车70至20禁止左转的措施，减少南向北和南向东方向车流的交织冲突，提升了路口通行效率。 交管部门对全市118处示范路口逐一摸排，确保斑马线安全，路口通行秩序良好。近期将对18处路口进行优化改造。 8月中下旬开学在即，学生旅客返程需求逐步增加。为了避免人员聚集，做好疫情防控，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售票厅开设学生票窗口，方便学生旅客快速办理客票业务。同时，北京各大火车站对所有进站旅客实行100%健康码查验，实时监测旅客体温，加大站内消毒频率。 昨天，本市完成地方政府债券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发行的招标工作，并确定了利率和银行销售额度，将通过12家商业银行发行13亿元债券。 本次债券为3年期，按年付息，每年8月26号支付利息。 2024年8月26号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年利息，票面利率为2.83%。本次发行的债券资金将用于朝阳区孙河乡前尾沟组团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海淀区双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个人和中小机构投资者可以在8月23号到8月25号通过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12家银行的柜台网点，或通过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认购北京地方政府债券，起投金额为100元。 钢琴大师、联合国和平大使郎朗的工作室昨天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中心揭牌成立。这个空间未来将成为郎朗举行公益大师课、论坛和艺术创作的平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郎朗工作室位于舞美中心舞美创意空间的2层，工作室内陈列着郎朗历年获得的国际大奖和经典演出的海报，结构上则分为沙龙、演奏、会议等多个功能空间。郎朗在钢琴区现场演奏了《哥德堡变奏曲》《黄河颂》等曲目，还为舞美中心留下了自己的手模和签名。从2007年开始，郎朗就开始了与国家大剧院的合作。大剧院党组书记、院长王宁表示，郎朗工作室将成为标志性的艺术家交流桥梁。 这个工作室也是向全球推广中国文化，同时介绍世界优秀文化到中国，也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基地。 位于通州台湖的大剧院舞美中心兼具舞美设计制作、布景服装道具仓储、剧目排列合成等功能。郎朗表示，这也是他选择在这落户的原因之一。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基地，各类不同艺术的这个汇聚，古典音乐、歌剧、交响乐、爵士乐。 郎朗说，未来将以工作室为依托举办多类型的公益艺术活动，目前已经有一首音乐作品在策划当中。 能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热爱音乐的朋友交流，因为我需要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桥梁，在北京做一些公益的大师课论坛。我们现在正在和一位非常棒的这个国内的顶级音乐家作曲家正在研究和我们国家大剧院的交响乐团做一个世界的首演的一个协奏曲，专门献给我们的副中心。 关注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新闻，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通报，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经评估，北京市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月苑二区从昨天起由中风险降为低风险地区。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中风险地区一个，为房山区岩村镇乐活家园社区，其他地区都为低风险地区。 记者从昨天傍晚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浦东新区疾控中心昨天报告两名在浦东机场境外货机作业区工作人员例行核酸检测结果异常，经市区疾控中心复核，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根据目前流行病学调查，这两例确诊病例近两周内没有外出旅居史，暂时没有发现这两例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疫情存在关联，疾控部门正在抓紧开展基因测序。 针对有报道称美国正以疫苗援助等为筹码对中国周边国家威逼利诱，换取后者帮助炒作中国病毒源头论，分化中国和周边国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表示，疫苗不应被政治病毒污染，希望美方停止污染毒化国际抗疫合作。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本市99%以上涉税业务网上办。 北京青年报关注，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中高风险地区学校暂缓开学。 新华社消息，国务院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组全面进驻，开展调查工作。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上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朝阳区今年下半年将申请1000万元专项资金，对全区书店开展扶持，推动书店多元化、个性化和可持续发展。 早上7点30分播出的主播在线今日头条关注，个人信息保护法11月1号起施行，我们该怎样利用好这一维权利器？国内方面，南京分批恢复公交和道路客运。 您见过汽车装备生产线上机械手臂有条不紊、上下翻飞、精确安装的场景吗？您知道这个场景背后同样工作着一个维护保养团队吗？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这个团队的领军人物，37岁的常峰是北汽集团专业技术带头人。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常峰的故事。 整点快报节目今天将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周末游园推荐、一周演出信息，相关的连线内容欢迎您收听。 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我们一起来关注。夏秋季马蜂活动频繁，影响居民的正常工作生活。记者昨天从延庆区消防救援支队了解到，8月13号到19号，短短一周时间，支队已经接到10起摘除马蜂窝的警情，出警为群众摘除马蜂窝12个。 这10起警情主要发生在居民住宅区，摘除的蜂窝小的如成人拳头大小，大的如篮球一般大。支队分析，马蜂喜欢在城市居民住宅区安家的原因，主要是甜食类生活垃圾多，以及住宅的阳台、屋檐遮风挡雨，适宜马蜂居住和繁殖。 消防方面提示市民，不要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擅自处理马蜂窝。如果马蜂进入房屋，可以利用杀虫剂驱赶，并及时联系消防部门处理。居民一旦被蜇伤，请立即去医院检查。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摄氏度。今天白天天空短暂放晴，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上下，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请注意防范。明后天还会有雷阵雨天气，再次提醒大家近期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高风险的山区游玩。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9:03，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33。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宪编辑、腾欢、赵龙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巨人教育拖欠工资、断缴社保，教培行业进入整改过渡期，从业人员如何保障自身权益？ 7月10号，他只发了底薪，别的都没有发。8月10号，工资一分都没有发。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政策颁布近1个月，影响力逐渐显现，部分教培机构开始离场。近日，多位供职于巨人教育的员工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巨人教育目前出现经营危机，8月没有按惯例发放工资，员工社保也面临断缴的风险，部分老师和职员被迫选择离职。双减政策下，校外教培机构进入整改过渡期，期间教职员工的劳动权益该如何保障？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调查报道。 入职巨人教育2年的王女士告诉记者，最近1个月公司的经营出现问题，原本应当在每个月10号发放的工资却没有如期出现在8月份的工资卡上，学校在8月10号也宣布暂停所有课程，一时间所有员工都面临被失业的窘境。 8月10号这一天我们正常要发工资，一直都没有发，直到当天下午4点说取消后期的所有的课程，我们都停课了。 据了解，当下巨人教育的员工都面临社保断缴的风险，这对于在京有购房需求及子女上学需求的员工影响极大。 王女士说， 这两天让我们去办理减员和离职，现在已经有些老师都去了，很多的同事如果这个断缴的话会影响孩子的入学，包括有很多的像我们年轻人要在北京买车买房的，那这个断缴也会影响到我们。 巨人教育在8月10号发布的致全体员工的一封函中表示，近期公司在积极尝试各种举措，研究转型方向以维持正常运营，但在当前公司面临的实际情况和问题下，经董事会决定暂缓一切支出。同时，据员工们介绍，大家都收到了公司方面关于自愿办理离职或社保减员的通知。为了可以正常缴纳社保，不影响孩子上学，很多员工不得不办理了离职。巨人教育朝阳某校区的前台刘女士告诉记者， 7月10号，她只发了底薪，别的都没有发。8月10号，工资一分都没有发。社保呢，只交到了7月份，她说8月份的社保就不给交。因为现在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需要这个社保，孩子明年上小学1年级，我社保如果有断，明年孩子就来不了北京上小学了，因为我们是外地户口。 这样突如其来的变故是员工们始料未及的。公司官网显示，巨人教育成立于1994年，在北京共有32个校区，是一家知名的老牌教培机构。据此前媒体报道，2018年8月，在美股上市的精锐教育全资收购巨人教育。3年来，巨人教育一直由精锐教育提供资金支持。然而，8月11号，网传巨人教育负责人罗莫明向公司员工表示，精锐教育决定不再对巨人教育投入资金。巨人教育的员工王女士也告诉记者说， 听说我们巨人的一个股东撤资了，从7月份公司就已经开始在卖这些资产，像电脑呀、电视呀等等这些科技产品就乘车乘车的往外拉，所以其实在7月份他们已经开始清算了。 随后记者也致电巨人教育 CEO 罗莫明核实情况，对方表示， 我能让我们的总裁办主任跟您聊吗？因为我现在在处理手头的一些事儿。您的电话是这个是吗？ 但是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公司总裁办方面的回复。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又联系了巨人教育的股东上海精锐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但电话一直无法接通。 一线调查报道。 8月17号下午，记者跟随巨人教育的王女士来到位于海淀区中国人民大学东门的巨人教育总部一探究竟。进入大门后，看到只有一位前台老师负责接待工作。2楼上百平方米的办公区只有不到10人，大多是来办理离职手续的员工。位于3层、4层的教室也都空无一人。一间教室内墙上张贴的消毒记录还停留在7月31号。随后，记者跟随王女士来到人力资源办公室了解离职相关事宜。办公室只有人力主管冯先生一人，他表示， 如果是你要离职的话，那就是离职流程走了，我们自动这边会给你做减员。 那咱们这个公司啥时候能给交上呀？ 交什么？ 就社保公积金呀。 有钱才能交啊。对不起，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啊。我人力的老大现在就剩我一个了。 随后，记者又探访了朝阳区的几家巨人教育校区，发现都已经人去楼空。其中，花家地校区大门紧锁，门上张贴着致家长的退费公告。望京地区的南湖东园校区也是如此。记者乘坐直梯来到3楼，看到电梯口还张贴着招生宣传电话，但是校区大门紧锁，玻璃门上贴着一张6月28号的公告，上面写着，按上级政策要求，我校将从即日起对本校区进行封闭式整顿改造。如果您想咨询课程或办理业务，请联系花家地校区。记者按照公告上的电话拨打过去，但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一线调查报道。 7月24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随后，北京市双减政策落地，受政策影响，目前本市多家知名教培机构的线下门店都处于闭店停课的状态。记者随机拨打了朝阳区和西城区的2所教培机构的电话，对方表示， 我们这边的话是处于闭店的状态，教委的那个批复，因为目前批复还没有下来，目前的话我们这边没有主动的办课了，现在暑期的话线上线下都没有课的，现在都是处于停课阶段。 停课闭店后，校外教培机构员工的收入等全 权益该如何保障，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据员工提供的截图显示，8月19号，巨人教育 CEO 罗默明在企业工作群中发布消息称，从目前进展来看，8月份的社保缴纳可能存在风险，建议大家向公司人力资源部提交社保减员申请。已经从巨人教育办理离职的陈女士告诉记者，由于事发突然，很多员工都措手不及。 这个东西突然断缴了，很多老师现在他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弄的，其实造成的后果很严重的。你如果你提前告诉大家，大家可以去提前找工作，或者说提前找其他的代缴公司把7月份的社保缴纳上，这样的话呢就不会造成一个断保的事情，也会后续的其他事情处理起来也没有那么麻烦。但是他现在就是不声不响，就是这个事已经到这个节骨眼上，他在突然通知大家，然后他也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措施，大家现在还是很着急这个事情。 对此，劳动保障领域资深律师马国华表示，公司因经营问题而停发工资时，必须提前30天告知员工，巨人教育的做法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最起码要提前30天给人一个告知期，都是劳动法里头有明文规范的，不能说7月份还在教课，8月份就社保就给你停了，这样做的是太不近人情了。 据记者了解，对于拖欠工资的问题，巨人教育的部分员工已经申请了劳动仲裁，目前已经立案。发稿前，王女士联系记者表示，已经接到通知，将于9月17号开庭现场调解。劳动仲裁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 他这边受理完了之后，双方都已经接受了，然后呢会出一个相应的书面的文件，调解不成的，然后会升级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那么，公司在面对经营危机时，该如何处理员工的社保问题呢？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张恒顺表示，有几种方法可以保证员工的利益不被损害。 如果这企业根本自己经营出问题了，企业就只能解除合同让职工再就业。比如这企业这段时间有困难了，也可以缓交。你等有钱以后，你马上补上这笔钱，那职工呢也就不受损失。但说你企业是工资都发不出来了，那你就应该申请破产或者采取什么措施。然后走破产法的话呢，就是说你没钱你找银行贷款，或者你企业清产的时候企业有些东西变卖，那第一顺序就是职工的工资和保险嘛，这个都是有法规定的。 也就是说，离职的员工可以自行缴纳社保，而对于那些没有办理离职或社保减员的员工，公司应当向人社部门申请暂缓或延迟缴纳社保，等资金到位后再为员工补缴。北京市人社局政策咨询服务热线12333的工作人员表示， 可以找那公司让单位补缴，如果公司不配合，您可以找单位所在区的社保稽核部门举报。 针对巨人教育与员工的劳动纠纷，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张恒顺认为，企业方面应当尽快做出选择，保障员工的劳动权益不受侵害。 企业又不想死，我又不交，这个是不行的。你这个企业，你得选择一种方法，是死，是维持，是想办法补救。你不管选什么，职工这块社保要明细，这个不能让职工受损失。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川子，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这一刻我们初试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 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踏雪而至。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板冰丝带整个体验，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之约，你我期待。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